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榜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孩抢住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热 气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月夜 七十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 该 有 他，娱 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雷。 小比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快乐大街98里。哎，咱们这个北方人家里有做香肠的习惯吗？ 没有，反正我记得在我小时候啊，这个几乎不吃。后来这个广西香肠什么大香肠进来之后，也是极偶尔才买一回。北京人吃无非就是小肚，这也就到头了吧。 哎，小肚他不用灌这东西是吧？ 也得灌，也得灌，也得灌。 对， 但是吃的少。 吃的少，像广味香肠那会儿在北京还不是说那么普遍，就得去特定的商场可能才能买着。 而且大香肠这就是所谓那也差不多， 香肠确实也不容易做是吧，肠衣吧，就肠衣啊， 肠衣， 然后吹气， 然后再往里面灌肉， 记好了还得晒还得晾， 对，关键就是那大风呲那过程， 把水分得拔出去， 对， 就是挂你还得挂在通风的地方，所以呢好像南方人都挂在他们家阳台上院里啊什么的， 挂腊肉一样，就在外边那风呲着， 对，风干着，得摸着结实了，里边还有点弹性，这才可以收，通常得2-3周的时间呢。哎，咱胡同里以前住过一个南方人，你记得吗？ 于阿姨。 于阿姨，一到过年他们家就做香肠，做完香肠挂在一楼那个阳台上，王大磊经过了，见人绕树三匝呀。 他那意思呢是想带一个助跑吧，然后过去抢那么一口， 对，够着了。 他都没想到，他每次都是呢围着树圆圈跑，这起不到助跑的作用， 就往人家封阳台。 那会儿啊，不讲封阳台的。哎呦，这个大磊啊，天天下学啊，拿书包， 望长兴叹， 就在那看，吃啊， 能吃， 这拌饭多好吃啊，那个 没听说香肠拌饭， 拌面多香啊， 香肠有饭， 吃的 香肠就窝头，真正的老北京啊， 啊，再来一口豆汁儿，再来一口香肠， 没有这么吃的， 哎，麻豆腐，哎呦， 饿，生日蛋糕插上香肠一点。 什么过法啊，这就是 每天早上跟香肠打招呼，香肠好，我上学去了。 嘿，这话是跟香肠精说话。 小杰，您还在呢？我回来了。 哎，我今儿吃中午饭的时候没吃着你。哎， 那段时间对于阿姨特别热情。 哎，给香肠鞠躬， 托您给香肠问个好。后来啊，一件事情爆发，伤到了王大磊幼小的心灵。 什么事儿啊？ 于阿姨的香肠被人偷了。 哎，我盯了这么多天，居然让别人偷了。 哎呀， 你这 我洗不清的罪名， 恨自己的腿短呀、啊。 再聪明的狐狸也斗不过 王大磊 晾好的香肠，这玩意儿 他不能这么干净吧？ 插上 一根都没给我剩， 真是的， 剩了也没有我的事儿，人于阿姨的， 不像话，偷吃香肠不要脸， 嘿， 吃了你也不增寿， 嘿。 吃了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嘿，骂的简直是太文明了，都对不起我天天跟他打招呼。 最后王大磊还是把满腹的这些怨恨呐、惆怅啊，落实到了文字上，留在了于阿姨阳台外边，上面写着：“吃不了送回来，我还想尝尝呢。” 晚上得哭一下，香肠。 我哭香肠啊！ 然后这个事情呢，在不久之前再次复发了啊！ 我这病是吧？ 就历史就重演了。吴女士晒的三十多斤香肠被小偷洗劫一空。 哦，洗劫还一空？ 就说这三十多斤香肠一根都没给剩。 哎呦， 就说明这个小偷够饿的。 给这个吴女士气的，你知道吗？ 嗯。 哟哟呵，哦呵， 这全气的， 全 语无伦次了， 全是感叹词。 哎，对对对。 不要脸啊你！你吃了我的香肠，你也不会增寿。 哎，这是当年我爸的词儿，让他也偷学去了。 不会痛吗？你的良心？ 我觉得就是当年他偷的于阿姨的香肠。 完了，人家还说呢，你好歹给我留一根啊！做香肠超麻烦的。 这绝对就是抄袭我那檄文。 新时代的号角已经吹响，你还在偷香肠？ 一起向香肠进军。 王大磊听说这事儿了，好，陈年往事啊。 对 啊，吴阿姨的香肠被偷，我感受到了一样的愤怒。 我以为常香玉，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嘿，把你的良心做成香肠晾着， 还我小朋友的一个美好的香肠。 我头回听说拿 心，还我生日蛋糕上的香肠， 拿心做香肠， 还我香肠。 面茶酒香肠你怎么吃过吗？ 这个事儿又触发了一个吃货的回忆，说以前他们家住六楼，阳台上也是晒这香肠啊，第一年被偷，哎，第二年又被偷，第三年呢 还被偷， 小偷偷了以后还留了一张纸条，说你们家今年的猪肉没有去年的好， 就是做出来的茶不如那香是吧。 王大磊一看，哎呦，陈帆又勾起来了， 嗯， 还我香肠。 你还觉得猪肉不好？哎，你有脸说这话吗？你知道吃生日蛋糕没有点香肠那是什么样的痛苦吗？ 你知道我左手一个冰壶，右手一个香肠是多么威武吗？ 对，拉稀多痛快。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来这酒吧里。嗨，小柱，你看人家西安那个翠翠多厉害，能说中文，能讲英语，你看你呢？ 真的，你现在拜他为师还来得及。 拜拜， 你看看学会一句了，你就是鸟的徒弟。 哎，他知道翠翠是鸟吗？我还没告诉他呢，你以为翠翠是哪个啊？ 姑娘？ 不对的啊，年纪相仿的 鸟， 是不是？ 切，哎， 不过话说回来，这 跟你真配。 怎么配法呢？ 这个翠翠啊，37岁了。 嘿，真的，女大三抱金砖。 翠翠是一只鹦鹉， 哎， 已经相亲1000多次了，这跟你小猪也配啊。 对，你相亲1001次，这搁一块儿，你1001次，你们就是1001夜，就叫天方夜谭呢。 哎呀，也是由于这个翠翠老看不上对方，这跟小猪也一样啊，至今保持的单身。 对，现在你们能互相对对眼了。 你看他能够复读主人的话，能够跟主人对答，你说恭喜发财，他说吉祥如意。 嘿，词汇量比你还丰富呢。 你说这个， 你看小花都没词儿了。 小柱，但是你注意啊，你必须得说上句让他接下句，因为他要说上句你有可能接不上来，接不上来你就丢人了。 你说个上句，说上句。 小柱这没有上句而已。 不是，你哪怕说个好好学习呢， 啊，天天向上。 哎 哎， 你说一个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你说大路朝天，他说各走半边。 嘿，你瞧这， 你说一别两欢，他说各生欢喜。 嘿，这句还真难，这句我不会啊。 哎呦，还有王大磊这鸟不会的。 哎，怎么加这鸟了？这骂人啊！ 还能说英语呢？你说， 好度油度。 他说 fine, thank you, and you。 嘿，比你那句还长。你说 hello, 他说 OK。 我说公主白呢？ 他说欢迎你再来。 哎呦喂！ 喜欢不喜欢？挑战吉尼斯10秒钟最快能说8句话，考虑一下吧。 听听，10秒钟能说8句话，嘴还比你快。 也就是说，眼高， 手低。 那手是低，他鸟啊。 对对，爪低。 哎呀，不过确实是优秀，难得的一个， 好，能陪你给你解闷儿。 小花，你这咂摸滋味，你是打算把鹦鹉吃了似的？ 我没有啊，我就是觉得这是惺惺相惜呀。 拿你当猩猩，那相惜你。 真的真的，以后的画风就这样。早上起来，被窝里睡懒觉了，这鸟已经开始盯着你了。这鸟37岁了，什么没见过？睡懒觉。 兄弟，起来吧，兄弟。 我还得给他当小辈儿， 你比你大3岁，这听着他也是合理的，对不对？他管你叫兄弟，你也不吃亏，你也挺快活。他也别太乐，你也别哆嗦。 嘿，起床了您嘞。 别不好意思的，我什么没见过呀？不用回避，穿衣裳起来。 王大磊，这都是你爸说你的话。 睡一个起了。 你看你这味儿，我真不好意思说你，这怎么跟你一块过日子？ 不说还得说， 这事儿到底在一块儿过了，已经 不爱干净， 不爱起床， 睡够做早点去。 活动活动， 小柱那边赶紧剥花生给这鸟嗑瓜子。 小柱呢，别人问他，您鸟没找个伴儿啊？这么聪明，嗨，太聪明的人总是单身。 嗯，那太聪明的鸟，一般鸟也干不上。 你跟鸟说，哎，那小柱还不找一个？ 太懒的人总是单身。 那鸟也是王者的孤独。 后来俩一块王者的荣耀了吧？ 哎呦， 你也教人说几句拜年话行吗？ 恭喜发财， 红包拿来。 啥这财迷鸟？ 不多不少， 一千正好。 早上好，你好，恭喜发财，恭喜发财，你早上吃饭没有？ 吃饭。 吃啥饭？ 吃。 吃个稀饭。笑一个。再见。 再见。 用英语说再见。 我最喜欢。我这个鸟准备挑战吉尼斯的，它的最快速度在10秒之内，10秒完成这八句话。我想想的，这是37根，自然脱掉的是一年脱一次，它目前在国内是最大的。 它一共会说多少句话？ 80多句，都全是我教的。 那这个翠翠它找到过伴侣吗？ 它找了1000多个，但是都因为 没有缘。 2点钟，娱乐72遍，没事儿您就来坐坐吧。 我是李增瑞，三口人一台戏，我们天天唱。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大街酒吧里，你说这个年轻人哈，他学东西很快呀，对吧？ 我觉得也分人分事儿，脑子慢也有年轻人学得慢，但大多数人因为他年轻啊，记忆力好，学东西就快。 98年出生的徐州的这小伙儿，参加科目二考试5次都没通过。 什么科目二？ 啊，就那个驾车的科目二，驾照。 反正我觉得呢，这个孩子这个实在是手脚不太协调， 内心也比较脆弱。这不是第5次没过吗？伤心过度，当时哭晕在了候考大厅。 哎呦，那这得哭成什么样啊？ 满满的哭啊， 不换气，给自己憋缺氧。 几个小伙子 啊， 没考过你再考呗。 我 问题是啊，他每一次第一次考的时候，可能没过呢，这还有第2次。第二次开始，1次考试 不如1次， 而且呢，压力会成倍的增长， 然后有这个就是考试的恐惧症了。 对了，他就是哎呦，这回估计还过不了，结果又过不了，他就心里暗示， 就觉得自己这个说的这个坏事永远就这么灵。 那会不会又碰上一些就是以前他笑话过的人都已经考过了？ 对，他笑话过的人又吓唬他，你看我们都考过了，你要考不过你就是笨，你就是笨。 还有那些教练曾经训过他、呲过他、骂过他、恨过他的， 这会儿都来教育他。 对，而且是什么？比他晚学的都拿着驾照了，他这科目二没考完的， 这会儿都来炫耀向他。 开个哇哦！ 主要是对自己自信的一种打击。 我觉得他还是有点悲伤过度了。人都说悲痛欲绝，他才能昏过去。 这个呀， 已经欲绝了， 心理承受能力也是偏低。 哎，反正大家就是又扇风又掐人中又挠脚心啊，就行了。 我没听说这救人带挠脚心的。 哦，这是我瞎说的， 甭管怎么着 吧，这是我猜测的。 大家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把小伙子呢给救缓醒过来了， 喝凉水我都信。 我为什么脚心？因为他说他自己是脚心的抽筋，那得给他揉开呀。 这甭管怎么说，反正是给救过他。救过来之后呢，把这个科目二第6次考试通知单呢也给他了。 那个什么，你理解错误，他是说他自己这个考试的时候紧张的脚心都在抽筋， 还是太紧张了，就是 这个抽筋呢，可能是这种微量元素的缺失，多吃点香蕉补一补就好了。 那是不假。 王大雷通过了，姚柱通过了，哎呀，就他们还通过了。 哎呦，还有地小花陪着我呢。 就他们这样的也通过了。 小花也通过了。 据说呢，现在驾考改革之后的难度确实有所增加，但是目前考试的通过率还是能够达到70%的呀。 他是5次70%都把他给上下了。 老大爷劝他，嗨，不就是开车吗？ 对， 咱们不开不行吗？ 对，你就算考了本，你也未必都能摇着号啊。是不是听完又晕过去了？ 这回好像苏醒来的时间可能长一些了。 这回连心里边都抽筋了。 你们愿不愿意吃饱喝足了唱唱 K？ 人都吃饱了喝足了，来根烟，你唱唱 K， 卡拉 OK 怎么样？ 我觉得现如今已经没有人觉得唱卡拉 OK 是个多么高大上的事儿，而且 不是高大上，它就是一个娱乐宣泄。 不是，关键是吃饱喝足之后马上就能唱， 消化消化神儿。 人都是饱吹饿唱啊。 不，王大磊，你愿不愿意去吧？ 也行，反正有人请客我去。 有仨姑娘非憋着就 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 这仨姑娘就憋着要唱一出那个 三娘教子。我不去，他们缺子。 不是，那意思就是说他们仨约咱们仨，说咱们到时候去一下东莞。 好啊，那我去没问题。 东莞理工学院的城市学院学校食堂经过重新装修，他们说呀，我们学校的风格呀，简约又温暖。 不是，让你等会儿，等会儿，请我上食堂吃饭去。那有什么跑老远上东莞就上食堂吃个饭？ 我们自带 KTV 包厢啊。 食堂里还有 KTV 包厢呢？ 哎， 那我觉得这个不严肃。 这跟严肃怎么了？ 学校里边的不适合开 KTV。这个 KTV 一般开的开在学校外头。其次，食堂是一个专注吃饭的地方，这时候开 KTV， 这简直让学生们没法专心吃饭。 不是，他们也不是混在一起的呀。K 的那边在那块， 在那个灶眼儿那边。 你吃的时候，你在这个 灶眼 儿 的这 边， 我在垃圾队吃饭。 不是，这就是分开了。 而且他毕竟匹配一块地方来吧，这声音也没有那么严格说传不出来。 嗨，那点声儿，比不过你自己的咀嚼声。 我啪有那么大声呢？我嚼什么呢？我这是 羊肠子。 你旁边吃黄瓜的， 吃面条的， 嚼着干脆面的。 哎，这那个吃那个 食堂嚼干脆面， 三鲜锅巴， 这位连水都不就， 吃炒豆的。 我离这位吃炒豆的远点。 那边吃韭菜凉白 容易熏着。那我还是觉得这个 KTV 开着有什么好？ 同学们就不用到外面去唱了，外边多复杂呀，外面社会多复杂，外面的世界多精彩，但是外面社会多复杂。 你别两头说， 社会很复杂。 我觉得吧，这个还是应该搁在社会上。 首先学校的便宜，每甭管吃饭还是唱 K， 对，四块钱一个住。 其次约人方便， 对， 咱们这 吃的饭就越来 还是这桌的那桌的， 对对，端 唱不唱唱不 端着饭盒咱就走。 再次吃饱就唱，有趣。 但是一般很少吃饱能唱出来的。 我跟你说，难还难在吃完同学想唱的太多，麦克风不够用，编号挨个唱， 匀着唱。 我怎么觉得像唱歌卖艺换饭吃的？ 经常是你给唱完两首，你刷饭盒去。 对，切了吧，切了吧，切了吧， 切切，你刷饭盒，你那快刷， 快刷，等着下一首呢，是吧？ 到时候过号还得重新排。 这成了紧俏商品了。 你觉得没意思，同学们还是挺喜欢的， 很 有趣。而且呢，有时候那个课程自己也不喜欢，感觉还挺枯燥的。哎，吃饭再唱唱歌，换换心情。下午呢，学习也有意思，所以我认为在学校还是行的。 对， 当然在家可不成，在那小区里边，王大磊设一个那卡拉 OK 的那 包厢， 好，在里边 大转球，自己在家里开着转， 以为 我们家有转球， 对，跳着一些妖娆的舞蹈。 对， 警察什么时候上门？你先告诉我。 王大磊是干嘛？这是不想过了，还是这刚离完？这不知道咋。 所以王大磊，你这有福都不知道享，你还嫌这个那个的。 本来就是。 那到时候同学们说要给你抢歌了，你递给他一个油饼， 这油饼 堵着那个嘴，就让他无法插入这个你的歌声里。 小花，你说的半天还是早点，知道吗？ 实在没办法，王大磊攥着香肠，在那个唱歌卡拉 OK 厅外头就唱上了。 我唱什么歌啊？ 你挑着肠，我牵着肠， 两根儿。 又来香肠， 送的香肠。 好，这过过。 好听香肠， 踩一脚。 哎呦，是香肠。 华彩乐队举着香肠使劲来呀来。 我成卖香肠的了，来来来， 哥们儿哥们儿，开别开我了，开我开我了， 放根刷门去。 当小院儿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 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接地气，有未来。娱乐七十二变，节目播出时间改至

星星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小花想入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长，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更是 七十二变， 烤鸭子子鱼 白天晚上 想要之前 往 来忙， 有你有我该有他， 一 个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没有我王大磊。 小李、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吃什么呢，王大磊？你不是给我吃一个？ 哎，没吃什么。 这个我不是我说的，你小花，胖人的饲料你也要吃吗？ 什么叫饲料？ 这么油这么炸啊？ 什么叫这么油这么炸？你这是中国话吗？ 哎呦， 这么个油炸，你看你摸哪一个大手印子，摸哪一个大手印， 这么蓬这么化，你是不是？ 你们今儿都一字一字往外蹦啊？这个吃一顿偶尔的没关系。 有的人的手机怎么能脏成这样子呢？ 那油手油着麻花的呀。 你看看王大磊这个手机。 油手好闲吗？ 太闲累了，整个手机都闲了现在。 你尝过、啊、 你瞅瞅上面这儿。 是你们这是嫉妒的心理。 我跟你说，昨晚吃炸糕了吧，这块儿。 你能看出来是怎么着？ 麻豆腐这儿。 哎呦。你是不是拿你的手机当托盘啊？这东西啊，我跟你说，掉山涧里边都没人捡， 胳膊准，胳膊准啊！ 我等一天，为什么等了一天？ 你说的胳膊准是吗？那就是扔的好啊！ 你们怎么这样？我就吃点这个，不给你们吃，你们也不至于这样啊！攻击我！ 哎，王大磊， 嗯， 你不要觉得小柱的整个气质上跟年前不一样了。 对，过完年老了。对，最近。这没出正月，你这毛长了，长毛了是吧？ 怎么是？ 你还记得小柱自打是沿海城市玩了一圈回来以后，那年前最后见他那次 啊， 这个穿着这种绸子褂的这个对襟的这个上身绸子裤子，然后这个 翘秧歌去， 这鞋 是跑旱船似的， 戴一个那种礼帽， 你给谁当伙计是吧？ 但是你今天一看啊，核桃在。这绸衣服在，绸裤子在， 鞋没了， 鞋 哎呦跑丢了， 车鞋在外面晒着呢，因为这几天呀、啊、也穿的有点呕的 长木耳了， 上面少个什么， 上面 少个脑袋， 帽子没了， 嗨， 小柱啊 去玩去了， 这沿海一玩啊疯了，什么这第一险峰啊，什么什么的这个名山呐、 啊，啊第一险峰，第二险峰，第三险峰， 挨个玩了一个遍，就没见过这么险的地儿，哎呦， 就没这么疯过， 给刺激坏了， 精神不正常了。 Happy， 好， 在登金子山第一峰的时候， 等金子山干嘛？ 在登金子山第一峰的时候，认识一女的， 呵，哎呦，超上了这一下， 山底下买门票，俩人并肩膀的 排着加三认识的， 俩人老互相客气，你往这么来来，哎不，你往这么来来，来来， 我们俩这是加三买票呢，是要打架呢，还你往这么来了，你往这么来了， 就是说你打人道了，他俩说你往这么来了、哎、你往那么来了， 错车呢， 好聊天，你们俩 嗯 聊着聊着到了这个山上，哎成情侣了， 错，这买票速配， 这个你得斟酌，这样的女的一般都是图一点什么， 要么就是什么都没图， 那 图一 图一乐 要么就是穿高跟鞋爬山不舒服，找个 换我的鞋， 我说你鞋没了呢。 对对对，上演的是那个虎口脱险那一幕。 我说过别毛手毛脚的，行不行？别毛手毛脚的，扶我一把。 哦， 你扶我一把。 你的脸皮可真厚啊！ 放我命点，你放我命点。